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做事要把碗抢走，狗肉察觉不妙，把脸扎进碗里，就是大嚼几口。石小池也不过是跟他闹着玩玩而已，把碗提起，碗口亲向他，让眼盲的小黄狗能吃得更轻松顺利些。他保持着这样的姿势，眯着眼睛冲楼影笑，但在楼影的身后不其然出现了一个更加高大的身影，几乎把楼影整个吞噬了进去。那人的面目因逆光而看不很清楚，口吻却相当温和。 小池，又在喂狗啊？ 池小池抱着碗站起来，速度极快地瞟了一眼楼影，好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儿。 朱老师。 被他称为朱老师的人约摸四五十岁，个子高大，外貌儒雅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手里提了一些便宜的日用品。他对池小池态度异常温柔。 下午什么时候来啊？还是老时间？ 三点。 别忘了带上初二下的数学书，今天讲函数。 朱老师离开后，楼影注视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，眉心微微皱着。池小池紧张的手指发痒，拿手背蹭了蹭短裤裤缝，干脆不看楼影，蹲下身去举着碗继续喂狗肉。过了半晌，他总算听到楼影的声音。 你现在跟他补习功课吗？ 啊。 楼影看他紧张兮兮的小模样，伸手揉揉他的头发。又等了半天，发现楼影好像确实没有深究下去的打算，池小池反倒有些坐不住了。 你怎么不问啊？ 问什么？ 是我爸妈让我去朱老师家补课的，他们不让我找你。 池小池实在是心虚的厉害，脚尖在烤得发软的黄泥土地上一敲一敲的。他刚想说没事儿，我不会听他们的，楼影就截断了他的话。 我知道，是因为前些日子录音机的事情。如果是那件事的话，的确是我做的不妥。 池小池哐当一声放下了碗，狗肉吓得停止了咀嚼，玻璃似的眼珠子茫然地转了转，看不见自己的两个食主发生了什么，只在原地摆动着秃了一撮的尾巴。发现那只碗并未被端走，才寻香而至，小心翼翼地继续舔着碗底带有牛肉味道的米饭粒。楼影看着耍脾气的池小池，只觉得好笑又心软。他向来是把这个孩子当弟弟看的。 好好喂啊，别下着买卖。 不喂了。 不等楼影再说些什么，池小池倒先激动起来。 他们凭什么呀？ 前些日子楼影出了事儿，他和附近废品站的黄老板关系不赖，老板会在收废品时拿一些电子产品来给楼影修。黄老板家里摆着的电视，儿子玩的红白机，都是楼影修好的二手货。当然了，他也不是白让楼影修，一旦有他用不着的东西，他就会交给楼影。黄老板开了一个二手电器贩卖的小店，里面都是经楼影的手修好的半导体、小游戏机、吹风机、电风扇、取暖器、音箱、 MP3 等，维修所需要的东西全部由黄老板提供，赚来的钱两人三七分成。楼影一是爱好机械，为了练手，二来也是有私心，他寄人篱下总得要有一些自己的经济来源， 少给小姨家增添麻烦。他花钱向来有节制，再加上在宠物店和五金店打工的工资，以及私下里开拓的各项副业，账面上的资产积累甚至超越了筒子里的一些中年人。正是因为有自己的小金库，他才能常带池小池出去玩，能让他一次吃两个甜头。然而在半个月前，楼影把一台刚修好的半导体随手放在窗台上，却吸引了同住在筒子楼里的楚怡的注意。那是他在一个月前扔掉的半导体，不知道他到底是忘记了自己把东西丢掉这回事，还是不忿楼影拿他扔掉的东西挣钱。他对外宣称，楼影看着乖巧，但居然会偷别人家的东西卖钱。当然了，他也贴心地表示，楼影这孩子从小丧父丧母，没有家人教，爱拿别人东西也挺正常。传言流传开后，给楼影惹来不小的麻烦。楼影的小姨天天在外为家庭生计奔忙，楼影也是个不爱给人家添麻烦的孩子，因此他对自己这个外甥向来放心。然而放心带来的副作用是不了解。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后找到楼影，要求她去把那些她瞎搞来的东西都扔出去，以后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楼影只退还了半导体，并没有道歉，同时退还的还有黄老板写给她的收据，证明这是从废品站里所出的废品。她性格向来温平，并没有当众出楚怡丑的打算，只是用收据暗示她这东西是她自己丢弃的，请她注意自己的措辞。楚怡却因此被激怒了，传楼影的闲话传得更起劲。筒子楼只有三层，流言半日里就能上下倒个过。楼影偷东西的传言传得越来越离谱，池小池的父母也听到了，在晚饭桌上要求池小池少跟偷东西的人玩。学习成绩再好又怎么样啊？道德败坏没得救。听到流言的池小池气了个半死，扔了筷子，差点撸着袖子打上楚家门去。恰好楼影拿着池小池落在他家的课本去找他，半道将他截下。问清他要去哪儿，楼影一把搂住池小池的腰，把他扛上肩，飞快地上了顶楼。把他放下来后，楼影劝他， 别去闹，说到底一个半导体而已。 不行，我找他去，这事没完。 楼影又把他抱回来，眼看实在治不住，只能搂在怀里，露着后颈轻声吼着， 好了好了，不生气，你看我都不生气。 不行。 眼看这个眼窝前的小哭包要哭出声来了，楼影拉着他在楼边坐下，把一包跳跳糖拆开倒在自己手心里，把粉红色的糖果碎渣凑到他嘴边。气呼呼哭唧唧的池小池乖乖张嘴，任他把糖倒在自己嘴里。楼影的手心有着洗手皂的柠檬淡香，喝着糖果的清香，让池小池有跃跃欲试的舔上一口的冲动，但还是作罢了。糖果碎渣在温暖的口腔中炸了营，噼里啪啦的炸得腮帮子发麻，池小池只能闭上嘴。就在他安静下来的这段时间，楼影心平气和道， 不用跟他们太计较，我们以后不会留在这里的。 含着眼泪的池小池扭头看向他， 我们。 楼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下意识地把池小池与自己绑定在一起，但他想了想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他把剩下的大半包跳跳糖折了折边角，塞进池小池的口袋。 嗯，我们。 池小池被勉强说服了，但父母已经严格要求不准池小池再去找楼影，并找了住在池家隔壁的中学老师朱守成在这个夏天为他补习功课。池小池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楼影，就是怕他多想，同时他又有那么点隐秘的小期待。他对楼影那个关于我们的提议很感兴趣，他想早点追上楼影的脚步，读楼影的高中，那样就好像离我们更近一些。但楼影却还是用看小孩子的眼光看着池小池。 那件事的确有我的不对。 有个 一个屁呼之欲出的时候，池小池看着楼影那双眼睛，嘴和心就一道软了。 你没有不对， 你以后其实可以少来找我，不要跟爸妈发生正面冲突。你还有一年就要考高中了，没必要和家里发生矛盾。 池小池的脸一下就气红了，拿走已经被狗肉舔得干干净净的碗，抬脚就走。 哎，小池。 池小池走到楼道口，高声回道： 死了，再也找不了你了。 背后响起了楼影温柔又无奈的声音： 回来。 池小池心砰砰的愤怒地跳着，本来想一鼓作气走掉了，谁想楼影一叫，他又软了心肠，但又拉不下脸，于是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回去，抱着正在慵懒舔爪的小盲狗，又把碗塞回楼影手里。 狗肉归我，狗食碗归你。 楼影拉住他的肩膀，耐心解释道： 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来找我，我会去找你。 还想撑一阵的池小池怔住了。 朱老师辅导的好吗？跟我比怎么样？ 池小池抱着狗肉硬着头皮道： 好多了。 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去楼顶补习，你不会来？ 池小池又紧张又开心，心里已经开出一朵小花出来。 不来了。 楼影笑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被热力融化了一半的巧克力。因为池小池少年体热，他怕早给了池小池，好端端的一块巧克力会被他的体温彻底捂化，无力回天。他把巧克力塞到他前胸口袋里，动作熟练，就像他以前做过的无数次一样。 晚上8点，楼顶天台，我会等你。